味道的方法，我不能就这样被打发，世界比现实大，我不能双手一摊说办不到。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许巍的这张《在别处》专辑呢，被人们誉为是许巍最棒的一张专辑。对于许巍这个歌手而言呢，欣赏他音乐的朋友，男性可能往往要多于女性。有人说他的音乐是男人的歌，或许也不为过。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就是《我的秋天》，没有人会留意，

合伙人招募专线：133-0112-5077，133-0112-5077。 雾霾治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政府和公众都在努力。天空雾霾推出不需要换耗材的空气净化器，保护家人健康，把雾霾隔离在窗外。天空雾霾才有未来。010-6021-9900，010-6021-9900。 双十一我不要熬夜，不要虐心，不要苦苦等快递， 那就去北京怀房万达广场吧，11元看大片，黄金每克减60，当天还能偶遇明星大咖哦。近在地铁4号线新宫站 B 口直达。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第三届海尔全球品牌节将于11月3号至5号在北京的大兴区亦庄经济开发区海尔园区主会场和大众电器各连锁卖场海尔专柜的分会场同时举办。本次海尔全球品牌节的口号为品质大挑战，换新智慧家，从品牌品质上保障消费者的权益，更是在优惠促销上推出了工厂直销价保价100天，给消费者更多的让利。如果有计划选购家用电器的听友呢，不妨在11月3号至5号到海尔园区的主会场或大中电器的各连锁卖场、海尔专柜的分会场了解选购一套如意的电器。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然会憧憬。像一场旅行，繁华之后终将还要独行，纷纷扰扰没有谁能够说得清，别让遗憾成为我们的曾经。在我们哭的笑的泪我们是否该好好珍惜自己，总是对别人太热情，却对自己很小心，遍体鳞伤算不算聪明？在我们听的说的看的世界里，你想以什么样的方式老去？最伟大的平凡才应该最值得珍惜。我的明天我依然会憧憬，最伟大的平凡才应该最珍惜。我的明天我依然会憧憬。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 969旅行者。 如果提起挪威，你会想到什么呢？是蜿蜒的海岸、壮阔的峡湾、清脆的山谷里彩色的木屋，还是古老的维京传说呢？如果你问我挪威最值得推荐的景点是哪里，那我可能很难回答你，因为不论你是准备去松原峡湾体验高山铁路，还是去布道石俯览绿色峡湾的百米深渊，挪威最美的风景都是在路上。在挪威所见皆风景、旅途及目的地。地处北纬62度的奥勒松是一座由自由岛组成的城市，与别处不同的是呢，这座小城里有许多的艺术品特色的建筑，这里呢也是很多只为盖朗厄尔峡湾和大西洋之路而来的旅客的行程起点。卢恩是一个宁静的度假小镇，在这里你可以乘坐缆车直达山顶的观景台，在那里俯览壮观的峡湾美景。松原峡湾是挪威最狭长的峡湾，全长204公里，松原峡湾也是四大峡湾中的交通最为便利的一个，因此很多初到挪威的游客都会选择游览松恩峡湾，无论是渡轮游还是弗洛姆的高山列车，都是你不可或缺的体验。从卢恩到弗勒，这条路上最精彩的莫过于挪威的国家级公路盖于拉山路，道路沿途的瀑布众多，另外你还可以免费参观于费扬兰的挪威冰川博物馆。在居德旺恩有一个维京村，在这里你会碰到装扮成维京海盗的老爷爷，在这里不能使用手机或是打火机，没有咖啡和烟草，只有炭火和铁锅烹饪的传统美食，仿佛一切还在维京的时代。有人曾好奇，为什么在挪威这样地广人稀的地方，当地人却偏爱小小的木屋呢？如果你和他们有着一样的疑问，那么在维京村或许你会找到答案。作为维京的后代，这种简朴的乡村生活如烙印一般刻在他们的心中。

生命亮亮的眼睛，只是你年纪还小，无从明了我的心情。时间不停，时间不停，原谅我依然决定远行。当所有等待都变成曾经，我会说好多精彩的故事给你听。就要离开，虽然我心中有无限伤怀，就要离开，虽然我心中有难忍悲哀，明知情莫叫人难以忍耐。也许一切就此从头再来，虽然不知何时回来，我只盼望你会明白，你会明白，哦，你会明白。需要离开这舞台，就要离开，虽然我心中有无限伤怀，就要离开，虽然我心中有难言悲哀，明知寂寞叫人难以忍耐。也许一切就此从头再来，虽然不知何时回来，我只盼望你会明白，你会明白，哦，你会明白。 张艾嘉曾经有感而发，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首李宗盛。李宗盛大哥其实并没有多么优秀的唱功和技巧，但是你听他唱的歌总是饱含着深情，直击内心的深处。他的创作能力更是细腻动人，往往我们都没有注意的东西却在他的歌声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会让你在某个时刻突然醒悟。林忆莲亲身体会，李宗盛是一个很可怕的人，好像能看穿所有女人的心事。也正因如此，李宗盛的歌总是如此的打动人心。刚刚为你送上的歌曲来自李宗盛大哥的一首《远行》，接下来为你带来的这首歌来自于林忆莲《远走高飞》。 听不懂的话，

969微笑提示。 欢迎收听969微笑提示，我是周周。秋天的北京，大家都非常喜欢去香山、去森林公园看红叶。当然除了看这些之外，我们还少不了拍银杏。今天的微笑提示呢，就要给大家推荐几个适合拍银杏的地方。第一个地方呢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位于朝阳区北五环的林翠路，是赏银杏最好的去处了。从南园的西门进去，右拐几十米是银杏最集中的地方。现在呢也已经是一片金黄色，拍出来的照片简直不用滤镜。那第二个地点呢，就是位于北京市西城区三里和钓鱼台国宾馆东墙外的钓鱼台银杏大道。这里是北京最早种下的一批银杏了。那钓鱼台的银杏大大小小也有近千棵，在钓鱼台国宾馆东墙呢是整整齐齐地排成了两列，金灿灿的感觉也是让人垂涎。雍和宫入口的银杏道呢，也是京城三大银杏大道之一，被誉为是最清幽的银杏大道。银杏树和古老精致的雍和宫建筑光影交织在一起，显得特别有意境。有时间的话，带上家人和爱人还有相机去拍拍照片也是不错的选择哦。秋天除了赏景之外，还有一项运动叫做爬山。秋天爬山之前呢，其实要做好非常充分的准备，特别是夏至的热身运动，比如说压压腿、屈屈膝以及活动脚踝等等。刚开始爬山的时候一定要慢速，过一段时间之后可以逐步加快热身的速度，但是不能过于剧烈，时间最好是控制在半个小时左右。除此之外，穿一双合适的鞋子能够有效的预防膝关节炎，选择具有缓冲和防滑功能、鞋底比较大而且松软有弹性的鞋子，鞋后跟的高度呢以高出鞋底前掌2厘米左右是最好的选择。那休闲鞋、运动鞋也是预防骨关节炎的不错之选。那这样的鞋稳定性较高，可以避免摔倒之后造成的骨关节损伤。生活方面，我们衣服上呢，尤其是在秋天的毛衣上，经常会起一些小毛球。这些小毛球严重地影响了我们衣服的美观。清除毛球是一件很繁琐的事情，但是有一种水果却具有去毛球的能力，它就是荔枝。荔枝是我们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水果了，很多人都知道它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和蛋白质，多吃它呢可以帮助我们美容养颜，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荔枝的另外一个作用，那就是刮毛球。荔枝上面有一些短而不尖的小刺，用来刮衣服上面的毛球其实刚刚好。衣服上因为摩擦起的毛球呢，其实都可以被刮掉，像我们的袖口、领口处的毛球也可以被轻松刮去，操作起来很简单，效果也很明显。好了，以上就是今天969微笑提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喽。 Thank you.

到如今不能埋怨你，只恨我不能抗拒命运，时时刻刻沉醉爱恨里，谁知悲剧早已注定。闭上眼睛想起你的情，难忘记你我曾有的约定，长夜 速度高度 Apple's grown like a weed， 引领 带你扬帆起航。 经典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追求。经典九六九，精英之选。